神笔马良。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，他很喜欢画画，可是家里穷，连一支笔也没有。一天，他放牛回来，路过学馆，看见里面有个画师，拿着笔在给大官画画。马良看得起劲儿，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。他对大官和画师说：“请给我一支笔，可以吗？我很想学画画。”大官和画师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穷娃子也想学画画。”却把马良赶了出来。马良气呼呼地说：“我偏不信，穷娃子连画画也不能学。”从此，马良用心地学画画。他到山上去打柴，用柴枝在沙地上画天上的鸟。他到河边去割草，用草根在河滩上画水中的鱼。他看到什么就画什么。有人问他：“马良，你学会画画，也去给那些大官们画吗？”马良摇摇头说：“我才不呢，我要给咱穷人画。”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马良画画进步很快，他多么盼望能有一支笔呀。一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忽然屋里闪起一道金光，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他面前。老头给他一支笔说：“马良，你现在有一支笔了，记住你自己的话，去给穷人画画。”马良真高兴啊，他立刻拿起笔在墙上画了一只公鸡。奇怪，公鸡活了，他从墙上飞下来，跳到窗口，喔喔地叫起来。原来老头给他的是一支神笔。马良有了这支神笔，天天给村里的穷人画画，要什么就画什么，画什么就有什么。一天，他走过一块地边，看见一个老农民和一个孩子拉着犁耕地，泥土那么硬，拉不动。马良拿出神笔，给他们画了一条大耕牛，哞，耕牛下地拉犁了。大官听说马良有一支神笔，带着兵来捉他，把他带到衙门里，要他画金元宝。马良恨透了大官，说：“我不会画。”大官气急了，就把他关在监牢里。到了半夜，看守牢房的兵睡熟了，马良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一扇门，一推，门开了。马良说：“乡亲们，咱们出去吧。”监牢里的穷人都跟着他跑出去了。大官听说马良跑了，就派兵去追，可是马良早已画了一匹快马，骑上马跑远了，哪里还追得着。一天，他走到一个地方，那儿的地里挺干，农民们没有水车，用木桶背水浇地，坑悠坑悠，真吃力。马良说：“我来给你们画几架水车吧。”农民们有了水车都很高兴。这时候，人堆里忽然钻出来几个兵，又把马良抓去了。大官叫兵抢走马良的神笔，叫画师画一棵摇钱树。画师就在墙上画了一棵摇钱树。大官急忙跑过去摇，砰的一下撞在墙上，额角上起了个大疙瘩。画上的摇钱树没有变成真的摇钱树。大官只得把马良放出来，对他说：“好马良，你给我画一张画吧。”马良想夺回神笔，就答应说：“给你画一回吧。” 大官非常高兴，把神笔还给马良，叫他画一座金山。马良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个大海，大官发怒了，说：“谁叫你画大海，快画金山。”马良用笔点了几点，海中央出现了一座金山，金光闪闪，满山都是金子。大官高兴得直跳，连声说：“快画一只大船，我要上金山去运金子去。”马良就画了一只大船。大官带了画师和许多兵跳上船，说：“快开船，快开船。”马良画几笔风，桅杆上的帆鼓起来，船直向海中央飘去。大官嫌船慢，在船头上大声说：“风大些，风大些。”马良又加上粗粗的几笔风，大海涌起滚滚的波涛，大船有点倾斜了。大官心里害怕，发急地说：“风够了，风够了。”马良不理他，还是在画风，风更猛了，海水翻腾起来，海浪像山一样一排排向大船压去，大船翻了，大官他们沉到海底去了。马良又回到穷人那儿，给穷人画画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